没有高兴，也没有不高兴。 苏慧说，他是不愿意在你跟前表现出来，男的都这样，什么都兜着，不露声色。我真羡慕你呀，有这么一个儒雅俊秀的哥哥。我要是你呀，天天在他房里待着，跟他在一块儿。我说，真庆幸你不是我，这个木讷的老妻，真不是任谁都能接受的人。苏慧说，我能接受他，他有种靠得住的深沉，安静的美，成熟的男子最难寻了。我妈妈当年就是跟了个小他十岁姓王的小白脸，俩人一块过了还不到三个月，姓王的就一拍屁股走了。姓王的爹让他回去继续读高中。从苏慧欲说还休的谈吐中，我总算了解了一点苏慧妈的过去。我说，姓王的是你的父亲？不是。我说，老七比你大不少呢，你到了你妈这岁数，他已经老了，成了一个连齁了带喘的老棺材瓤子。苏慧说，我情愿。我想跟苏慧摊牌，将扣留信件的事情如实相告，让这单方恋情尽快结束。但是我怕伤害了苏慧，怕她知道真情禁不住打击，毕竟她是个初中小女生，全盘向老七托出也不妥，老七会认为我跟苏慧是一路货色，也是个给别人写情书的，对我的形象影响太大。我的原则是能拖就拖，过段时间苏慧的热情冷了就好了。还没容我处理，我抽屉里的信就被妈翻出来了。我妈老是偷偷翻我东西，这让我很讨厌，防不胜防。妈不识字，但是她很敏感，她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她把信拿到老七屋里，让老七给她读。随同信到达花厅的还有我本人。我知道待会儿老太太得炸窝，说不上又得动用鸡毛掸子。老七看着那一堆喷香的信封，直摇脑袋，说写这些信得花多少功夫啊，烟儿不好好念书，把心思用歪了。妈说，全是歪门邪道。我说，月亮门本来就不是正道。妈说，跟月亮门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讳莫如深地看着妈。妈说，这孩子有病。老七拿了一封，展开来，米黄信纸上有纯蓝墨水写就的小字儿，他读道，七哥哥，哦，还是写给我的呢。我说，当然是写给你的。他接着读，你是我的灵魂，我的亲人，是我身边的唯一。妈对老七说，燕儿知道疼你了，长大了。说完了，看着我又说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老七是你唯一，你把我搁哪儿了啊？你个白眼狼。妈有点不高兴了，老七的脸也渐渐变得严肃。他又打开一封，这回换了粉信纸，他吭叽了几下，像是要咳嗽，看了看我，没出声。妈说，念。老七就念，月光下，我在门这边看着你，你的一个迈步，一个转身，都引起我一阵阵心动，或许我很小，很不起眼，很卑微，但是我愿意为你而改变，为你而活着，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你的情，表达不了我对你的相思之苦。妈没说话，她眨着眼睛没听明白。老七情商不高，他跟妈一样，也使劲眨着眼睛。妈说：“你眨什么眨？往下念。”老七念道：“每每想到你的冷静，你的慎重，你的内在美，便让我感动得浑身战栗，不能自持。烈火炙烤着我，让我一刻也不能安宁。我的亲人，我盼望着将来我们能住到一间房里，睡在一张床上。不，其实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我天天晚上看着你，你在我的心里，被你忽略的小月亮。”妈对我说：“什么时候你又变成了月亮了？你就不能让我省着点心吗？”老七说：“他能变月亮，他顶多变个老妈猴子。”妈说话已经有哭腔了，没眼色的老七又念出了一张天蓝的，继续念着：“等着我呀，我的七哥哥，再过6年，你就可以从月亮门把我娶过来。我会把我的温柔、贤淑、我的体贴和爱一并展现给你。”妈开始掏手绢了，我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天哪，这些文字难道就是出自那个作文永远上不了70分，在人前极少言语的苏慧之手吗？这样温婉的言辞真是一顶一的棒啊，平时真是小看了他。原来爱情可以让一个傻瓜加笨蛋变得如此有才华，如此的不可超越。我站在妈和老七对面，呈跑神状态。妈使劲拧了我的脸一把，说：“说说吧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”我捂着腮帮子说：“没主意。”妈，我很感动。妈抄起画案上的镇纸就拍在我的屁股上，看来她动了正格的，这一下打得很重。我哇的一声躲到了老七的身后。老七拦住妈说：“被忽略的小月亮可能另有所指，人家话里说得明白，从月亮门把我娶过来。您眼前这个就在门这边，一天恨不得往我屋里跑10回，踢门而入，直门大嗓的嚷嚷，哪里有半点的贤淑温柔啊？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，他也不能为我而改变。况且这娟秀的小字儿，也不是丫丫那伸胳膊撂腿的字儿所能比的。”聪明的妈立刻猜出了小月亮是谁，盯着老七半天没说话。老七窘得满脸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您老看着我干什么呀？”妈说：“跟那丫头比，你是成年人了，你可不能……”老七话也说不利落了：“我干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就在屋里，在屋里。”妈说：“这种事儿一般都是男的主动，你难道就没勾引人家？信可以不回人家，比如送个眼神什么的，大概是有。”真服了妈的想象力了，老太太编故事的能力远在我和老七之上。老七急了说：“我送什么眼神啊？我给谁送啊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书里头不叫眼神，叫秋波。老七要会送秋波就好了，这会儿你连孙子都抱上了。”妈说：“去。”妈最终把事情闹明白了， 感情这里头就没我和老七什么事儿。为了下台阶，妈把不是都推在了我身上，说我不懂事，说我做事不走脑子，说我是个吃货，是傻大姐，是二百五。我说我怎么不懂事了？我够懂事的了，这事处理得多精彩啊！精彩的结果是妈给老七的所有窗户都装上了窗帘。困难时期的布票每人每年2尺7，还是窄幅纯棉布，不够遮挡一扇窗户的。于是妈翻腾出家里所有没用的被褥，拆洗了里儿面儿兼用，把老七的大玻璃窗照顾得严上加严，像挂了拼接的万国旗，把老七搞得很沮丧，画画也没了心情。为此妈又给我派了任务，白天把老七的窗户帘拉开，晚上一定想着给他拉上，免得让夜游神瞅见，让小月亮照见，再动心思。我说老七成了罐里养的王八，越养越抽抽，从大老爷们儿养成娇羞美少女了，怕让人看，不是金屋藏娇，是破布帘子藏猫，搞得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月亮儿，演播田洪涛。 苏慧是敏感的，从花厅挂起窗帘的那天起便不再给我正脸了，自然也没有美丽喷香的信传过来。我知道我们家这个举动是把他彻底得罪了，几次想通过李丽子把他约出来解释一下都没能成功，因为李丽子正热衷组装矿石收音机呢。他戴着耳机，抱着个小木头匣子，拿着他姥姥捅炉子的铁通条，在墙根这儿扎一下那儿扎一下，寻找最佳的地线位置。他见了我不接苏慧的话题，让我戴上耳机听收音机里的声音。鸡蛋皮小帽白光光，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，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，蚕豆皮鞋咔咔响，你要问我是哪一个，我是小木偶，名字就叫小叮当。是少儿节目小喇叭。我把耳机还给他说，什么呀沙拉拉响。李丽子说，调，再转转这根金属丝。随着进入中学，李丽子不太爱跟我们玩了，他的嗓子变成了难听的公鸡嗓，声音是劈的，模样更不招人待见。李丽子让我自己找苏慧谈，他说丫头们的事儿最好丫头们自己解决，不要让别人来掺和。说着李丽子又把耳机给我戴上，说这回清楚了，耳机里还是那个嗲嗲的声音在唱，我是小叮当，工作特别忙，小朋友来信我全管，我给小喇叭开信箱，叮当叮当叮叮当。我说怎么老是小叮当啊？李丽子说他只能收这个台。我看见李丽子的喉头有些突出，我知道那是荷尔蒙起作用了。眼前的李丽子已经不是玫瑰花茶就能哄乖的李丽子了。爱的心劲儿有多么高，跌落的伤害就有多么痛。近日苏慧的学习简直一塌糊涂， 精神恍惚，动辄就眼泪汪汪，连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也做不出了。我没想到老七的破窗帘对他的伤害会是这么严重，当然这也归因于我妈妈不动声色的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我那贫苦出身的妈在大宅门里历练的真够可以的了。苏慧一直认为是我把那些信交出去了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从不拿正眼瞧我，这让我很冤枉，无法说清楚，索性不说，没必要再反复解释了。这时候经妈张罗，有人给老七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东城织袜厂的女工。女工没文化，长得也很一般，初次见面就问老七每月工资多少钱。老七说他没工资，没工资使他没有单位，他在家画画，人们喜欢他的画，会给他一笔润笔费。女工说润笔就是把毛笔蘸蘸水吗？那能给多少啊？老七说是没多少。女工说好在我们家家底厚，养得起老七这个老儿子，他也就不太计较了。老七心里不愿意，但是他实在没勇气驳妈的面子。妈过去也当过女工，她对穷家出身的女工有着偏爱。妈说没文化怎么了，我大字不识，不是也当了教授夫人，街上人不是照样称呼我四太太吗？再说人家还是小学毕业，比我有学问。我在旁边听得直咧嘴，老七呢低着头一声不吭。结婚的头一天晚上，老七一个人在花厅里闷坐着，我给他拉窗帘，新房的窗帘已经换了勾花的网眼布，再不是五光十色的万国旗。老七自言自语，与其这个还不如……我怔怔地站在那儿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那晚花厅的窗帘没让拉，被明晃晃的月亮照着，老七在月光下一直坐到半夜。很快文化大革命运动如飓风刮来，戏楼胡同真如同一座颤巍巍的戏楼，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，谁也不知哪根领先折，哪块瓦先掉下来，风雨飘摇中的老楼什么时候彻底趴了家。人人都是楼上的瓦，家家都是楼上的檩，整条胡同战战兢兢。大浪拍来，首当其冲的是有台湾关系的李家。李丽子的妈妈被穿上了戏装，凤冠霞帔的站在敞篷的大卡车上，由单位拉回来接受批斗。他那张俊秀的脸被油彩和血渍污得看不出本来的面目，十根手指头肿胀成了黑紫色，脖子上挂着的木牌上写着戏霸美蒋女特务，高雅细致的大美走向了极致，到了反面。造反派站在高处义愤填膺地宣读罪状，说李丽子妈利用观众鼓掌的声音掩盖她向台湾传递大陆情报，说着郑重亮出从李家抄出的发报机，以证实美蒋特务的不虚。我发现发报机就是李丽子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，只能听到小叮当叮叮当的矿石收音机。